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敢讲，怕公主怪罪我。 你讲吧，本宫不怪罪你。 多谢公主。 往下站，你给我往 许先生，我们公主宣你觐见呢。 是是是是。 哎，你小心点儿。 小姨拜见公主千岁。 献上平身。 谢千岁。将小姨换上楼来有何吩咐？ 我有一言动问， 请讲。 许先生尊姓啊？ 许先生姓，哎，许先生嘛，自然是姓许呀。 请问你的大名？ 哦，名家境。 祖上作何生理？ 祖代姓伊。 祖上共有几人呢？ 共有六人。 俱是何人呐？ 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姨，我还有，无忧了，无忧了啊！ 这就不对了。 怎见得？ 其中还少者一人呐。 哦，哪一个么？相是相中了，只是还未曾迎娶。 这个冤家真会说话，倒叫我难以再问，难以回答。听他也好像是真，又像假，叫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我何不假意而把他惊吓？ 是医生啊！ 你今天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

一般的好事还来问我。 既然如此，爹爹要放明白些。 啊！我还要放明白些，那他，你怎么将他放跑了？待我奏与万岁知道，哪怕杀不了他，如果假一生，有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他叫什么？ 冯家进。 大胆风雷上，你养子不教，戏耍老夫！来来来，随我上殿面君。 啊，千岁千岁，有话请讲，莫要拉拉扯扯呀！ 哎，不要讲了，走走走！ 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得万岁愚昧公主撞钟。 宣他上殿。 遵旨。万岁有旨，愚昧公主上殿呐。 领旨。 平身赐座， 万万岁。 阿玉妹身有重病，不在家中静养，为何床上殿来？ 兄王啊， 走那一生治好了你的病症。 正是 当日皇榜严明，面貌相当，朝为东床，愚昧就该将双脸比赠他为聘。 小妹已将双脸比赠他为聘。 如此恭喜愚昧，贺喜愚昧， 与兄王同喜。 但不知那一生他叫什么名字。 走走走走走 二卿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臣妾万岁疯了一场，养子不教，戏耍老夫，万岁做主。 臣妾万岁刘天华仗势欺人，诬告我儿，万岁做主。 他自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万岁做主。 我儿封家进，接了皇榜，治好了愚昧的病症，理当受伤。刘天华欺辱微臣，万岁做主。 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万岁就该将他斩首。 二卿平身， 谢万岁。 听爱卿所奏，那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就是藐视寡人，这还了得？诺一师， 有， 将封家进绑上殿来。 启梦。 赵娃宣上殿来。 哎，绑上殿来。 宣上殿来。 绑上殿来。 宣上殿来。 绑上。 阿玉妹，先绑那假医生封家进，再宣东床驸马不迟。 姓王，他。 他。他什么？ 他就是他呀！ 嗨，玉妹，你忙些什么？哪一只？ 有， 将封家进与宫。宣上殿来。 遵旨，万岁有旨，封家进上殿呐。 领旨。 就是他， 姓王就是他， 假扮医生戏耍愚昧的就是他， 接榜之兵的我儿封家进就是他，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 哎，他是我假医生。 东床驸马。 假医生。 东床驸马。 假医生。假医生。 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叫不枉我好糊涂也。 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一个说他就是假扮的医生你当上不忘心中如明镜金殿上， 孤王我要心 西门下下那驸马，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黄。 但封家境怎样加班，一生洗刷愚昧，还不从实将来。 万岁！ 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 家教森严不敢不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一中，尊敬仰慕诸位女英雄，为良缘有美又有正，双脸玉笔来作证明。 臣妾万岁，君无戏言，就该将我儿召为东方驸马。 臣妾万岁，封家进加班一生，骗取双脸笔，万岁就该将他斩首。 招啊！若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阿玉妹，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内侍 有 将封家进推出斩了。